喂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新节目《烈女广场》啊，我是你哋嘅烈女主持人 Sony。咁其实咧呢、這个节目咧乜都讲嘅，咁睇心情嘅啫。咁第一集咧就即系请咗两位嘉宾上嚟咧，又同我哋讲下即系最近都几。即係應該係話呢幾年都幾咁多聽到嘅 terms 港女啦咁樣，咁其實咧請到兩位嘉賓啦，咁一位咧就係阿 D 貓，咁另外一位咧就係子喬嘅。 Hello，Hi， 子喬，係 D 貓。 係啊，其實咧大家都即係大家都女仔啦，大家都係喺咗香港嘅女仔啦，咁其實有冇覺得有冇聽過港女呢個 terms 之後，其實你哋有冇俾人話過你哋港女，或者你哋覺得自己係咪港女咧？ 俾人話我就未試過，咁但係港女就。即係點講？俾人講我就冇試過，不過我就覺得港女就你俾人話嘅話，即係總之俾人話過都唔會高興咯。係啊，港女個 term 喺香港其實或者喺世界各地嚟講都超級負面， 即係都偏向貶義噶嘛。子喬咧， 我都冇俾人話過，但係 都冇俾人話過， 臭噶咯，港女真係臭噶咯， 臭 咩臭先？ 咩臭？大家知啊，唔好咁臭啊，真 係。哦、OK， 咁我反而我試過俾人話我係港女嘅，咁但係但即係咪港女？我又唔覺得自己係港女啦。咁或者大家都分享一下咧，覺得港女嘅 definition 係咩？乜嘢先為之係港女先？因為我手頭上我就揾咗啲資料咧，就係話即係 set 上網，佢哋統稱即係歸納咗一啲港女嘅特質咁樣啦。咁但係我反而即係喺分享之前，我想聽下大家即係對港女嘅 definition 係乜嘢嘢？點想為之係一個港女咯？ 喺我認知入面啊，普遍嚟講，我覺得港男覺得港女咧，就係因為覺得佢哋貪錢啦，即係最 mini 就係錢咯，即係咩都要佢哋俾錢啊，或者好大脾氣嗰啲。咁但係其實如果以我自己嚟講啊，我覺得港女就係而家啲高質素嘅女士咯，即係佢哋可能係學歷高啊、人工高啊、要求高咁樣，咁所有各位嘅港男溝唔到嘅時候，就話人係港女咯。 哦，即反而喺你嘅心目中，阿啲貓，你覺得係即港女反而唔係一個負面嘅 term， 係一個即係係一個即係正面，即係帶有讚美 嘅。普遍人哋認為係負面咯，但其實我自己覺得香港嘅女性係頭先咁嘅意思咯，即我覺得香港嘅女性其實而家係質素高、學歷高、收入高，咁但係都要求高，變咗好多港男佢追唔到、溝唔到女嘅時候，佢就夾硬將一啲好多負面嘅形容詞去擠落去港女度咯。 嗯，子喬呢？ 我都系觉得，都系觉得系拜金啊，都系觉得即系女权高咗咁样咧。因为好多时以前咧，嗰啲高职位嘅咧，都系会系男士啊嘛。但系而家好多高职位都系女士，咁变咗佢哋即系可能系已经平时俾啲女上司即系话惯啦，系啊系啊惯，所以佢哋就会即根本上佢已经觉得，嘿，你俾翻女人咁样骑住真系唔中意咁样啦。跟住而且佢哋，因为佢哋又即系变咗佢哋职位比较低微啲，搵钱都搵得唔多，咁比较就少，即系难啲搵到一啲即系普通嘅女士咁样咯。即系好多女仔已经系赚钱多过佢哋，咁佢哋咪就会喺度怨咯，怨点解系你哋啲女人啊，拜金啊，呢样嗰样啊，贪钱啊，又要人哋啲学识高又要点？但系佢唔谂下，其实系自己佢个 level 低，所以佢先。 系啊，我觉得佢冇能力咯。 系咯，佢自己有问题，佢就觉得系人哋嘅问题咯。佢唔去即系检讨自己点解唔好啲，而系去话人哋有问题，所以就变咗就系咁一足高打一船人咁踩晒所有港女咁样咯。 OK， 嗱咁其实咧，我上网咧都睇咗啲资料啦。咁其实佢就归纳咗港女81宗罪嘅。咁其实咧，我睇翻呢 种， 系啦， 系啊， 数啊。 咁但係其實我睇返好多呢，其實都係即係重複又重複同一樣嘢，咁即歸納咗啲即係都比較叫做精警少少㗎啦，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其實佢第一個呢，即係首當其衝排第一位呢，就係話港女呢貪慕虛榮嘅，咁即係貪錢啦、拜金啦，啱啱子喬講話拜金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即係睇返啦，我覺得貪錢係好人之常情嘅，即係好老实，你就算系女人好，男人好，边个唔贪钱啫？唔贪钱你唔翻工啦，系咪先？即 系 个个 系贪钱呢样嘢系远古流传落嚟，系一个进化而成嘅嘢嚟嘅。即系你以前嘅女人，佢唔使出去做嘢，男人出去打猎啊，打猎剩佢都系维持头家嘅生计。咁你拣你都拣个健硕啲嘅男人，可以搵到多啲资源翻屋企嘅男人啦，系一个安全感嘅问题咯。其实要钱，我觉得唔系真系话要你嗰嚿钱去做乜做乜。其实我觉得好大问题，个安全感嘅问题。 系咯，同埋我觉得 即係香港嘅女性係比較獨立啲，即係我覺得唔至於話要貪曬你啲錢咯，只不過係佢覺得即係我都揾到錢，我都想揾翻個揾到錢嘅男人啫。唔通我揾到錢，我求其揾個揾唔到錢嘅男人都照殺咩？ 係，我覺得同埋係欣賞嗰個有能力個男人。係 啦，喂，你成撇屎咁樣，你叫人哋個女仔點托付終身啊？真係啊！ 我幾中意，我幾中意啲貓嘅理論。系咯，我几中意啲猫嘅理论就系话，其实讲紧远古以嚟流传，即系远古人类流传以嚟进化，其实就系话，即系需要嘅本能就系男人去即系打猎啦，出边搵啲资源翻嚟啦，咁女人就系喺屋企即系保护头家，所以 头家嘛，咁你都要有资源，你先可以养大啲后代子女噶嘛。 其实都是本能嚟嘅，系咪？系咯，即系其实我觉得你话相对嚟讲，我中意睇Discovery Channel 啊嗰啲啦。其实你睇紧系你就算 even 系动物都好，你就算系一只狮子又好，老虎又好，佢拣佢嘅配偶嘅时候，佢哋都会拣中间最好最 top 嗰一只，即系佢哋都 系。你见嗰啲好多咩大笨象、老虎、狮子嗰啲，你见嗰啲佢哋打交打到傻仔，为咗显示佢嘅实力出嚟啫嘛。 系 咯，所以其实系即系你话喺动物嚟讲，即系动物都识得拣嘅时候，人你更加应该识拣，因为 suppose 人嘅智慧系会比动物更高噶嘛。 同埋而家啲男人，你见佢其实佢都含有咗远古嗰种兽性喺度噶，即系佢哋都中意大波啊，中意腰幼啊，中意样靓啊，即系其实佢中意大波，佢都系中意，即系佢都系放佢后裔嘅，即系佢想个女人又奶养大佢仔女啊嘛。咁女人其实女人中意钱同男人中意大波系一样噶咯，件事。 OK， 我几中意呢个理念。 佢哋都好矛盾㗎，即係佢哋自己搵唔到钱啦。咁但係佢哋又会想，喂，而家啲楼咁贵，不如都搵返个即係都赚到钱嘅女朋友啊。咁顿时生活啊，即係同个老婆一齐都一齐供下楼咁样啦。但係呢，佢又想人哋帮佢有钱帮佢供楼，但係佢又觉得，喂，你赚到钱又要即係又即佢觉得嗰啲赚到钱嘅女士呢就好麻烦，但佢又想搵一啲赚到钱嘅人去帮 佢。佢又要有一个劲听话，但系又赚到钱。 系啦， 晒佢嘅人啊嘛。 我系啦，喂，即系佢又会疑问，好即系好牢骚咁觉得，喂，搞错啊！供楼噶，而家供楼噶两个人噶啦，一个人供楼点供啊？而家供即系啲楼咁贵咁样，佢哋会咁样。但系咧，赚到钱嘅女士就唔即系点解我又唔揾一个即系可以佢自己有能力去供到一层楼？我点解我自己赚到钱我唔自己使？我要去帮你挨啫咁样。咁但系啲男人自己又唔谂下喎，真系。 哇，仲要系咧，你仲要系你赚到钱啦，跟住你嫁咗俾佢啦，你仲要跟佢姓咧，生个仔又跟佢姓啦，跟住仲要帮佢做埋家头细务啦，照顾晒一家十几口咁样样咧。 系啦， 佢仲要怪你唔煮饭嗰下。 系啦，仲要即系我出边咁忙咁辛苦咁赚钱，仲要做工人咯。 系啊，你知唔知我早过一个礼拜到啦，一两个礼拜有个男仔问我啊，你识唔识煮饭噶？我话识煮煲饭咯，识煮啲嘅，即系少少都识啦，即系你唔好话煮个九大贵啦。跟住佢话，唉，而家啲女人，哇，你真系一听到而家嗰啲女人你就着咯。佢话而家啲女人都唔识煮饭嘅。跟住后屘我话，咁而家啲男人啊，够照顾唔起剩头家啦。我话咁如果讲真嗰句，你有几有能力嘅男人，你就培养出一个咩女人出嚟嘅啫。 啱，我几赞成呢个道理嘅，系即系你喺即係正如啲人我即係最近啲女人好鍾意煲，即係最近啲香港人好鍾意睇星星啦，來自星星的你呢套韓劇，啲人成日都話啲港女睇完之後就成日問啊，點解你唔係嗰個都敏俊，即係問自己男朋友點解你唔係都敏俊啊，點解你唔係佢呀，唔係有咁靚仔又有學識，跟住又俾我千依百順咁樣俾我撳住嚟哈。啲嗱港男都話咁點解你唔係全自然呢？其實我覺得你 apply 返呢樣嘢落返去即係呢件事上面，就係話即係你要求一個女人佢又對你好，佢又温柔又體貼，佢仲要可以經濟上可以唔好話可以包起曬你啦，即係佢可以支持到你，可以 share 到屋企嘅負擔嘅時候，但係你要佢做呢樣嘢嘅同時，你亦都要求佢係一個即係入得廚房、出得廳堂、上得大床，即係所有嘢都係照顧得你 top 含。但係其實我想問，喂，男人，咁你又有乜嘢本事令到得到呢個女人咧？係咪先？ 系啊，即系我有咁完美啊，我就唔嫁俾你啦。 唔 系，去搵个有钱佬啦。我真系都系去，都系嗰句，都去搵个有钱佬啦。我使嫁你条柒咕碌。 系咯，即系我觉得其实就系啲人成日都话人哋点点点点点嘅时候，哇！你不如你望下你其实你又点咧？成日都系啦，咁成日都话啲港女又话贪钱，其实讲真嗰句，你有钱，你怕咩佢贪你啲钱咧？ 系 咪先？即系你讲紧。 而家呢啲男人呢真係好恐怖，我嘅个 friend 呢近排喺 WeChat 度有即係识人咁样啦，即係成日啲人会同你 chat 咁，跟住呢咁都会话出嚟见下面咁样囉，但係呢次次呢都淨係呢话约食糖水囉。咁跟住我 friend 初初都冇 咁 为， 夸张。 但系咧有好多个，有可能有四五个咧，都净系约食糖水。跟住有一个咧，咁我 friend 就觉得即系有一个比较即系可能有机会嘅，咁就即系都肯同佢出嚟嘅。但系始终觉得食糖水好奇怪。跟住咧就话喂，我饭都未食，食咩糖水啊？跟住我话咁嗰个人咧就本来约咗佢听日咧。食饭啦，咁即系个男士咧就终于都肯应承话，即系话食 出嚟食餐饭啦。 跟住点知咧，佢今日咧都仲系话，喂，我今日得闲，不如今，但系嗰阵时系五六点嘅啫，佢话不如今晚食，食糖水咁。跟住我 friend 话，我都话今我饭都未食咯，食咩糖水啫？一饭咯。跟住之后咧，发觉咧，即系有啲咧真系出嚟食咗饭嘅时候咧，俾钱嗰阵时好怪。其实我 friend 都唔系嗰啲咧出嚟呃饮呃食嗰啲噶，即系觉得有即系出到嚟咪大家了解下倾偈咯。咁食饭嗰啲即系睇你嘅啫。如果嗰个男士系好即系若无即系好慷慨正常地，即系第一餐系咪正常都系男士俾嘅先？咁就 OK 咯。如果发觉嗰个人已经系面有难色嘅话，算啦，即系俾翻 AA 咯，share 咯， 下次唔好啦。但系 我反而系咁睇喎， 悭钱嘅咁样，连 嗱我 约女仔想即系基本嘅一餐饭，你都唔肯俾，食糖水平啲咯。我哋嘅结论就系、是、恐怖。 O、okay, K， 我好激动啊，子乔。其实嗱，我自己讲翻自己睇法啦。咁其实我自己反而觉得咧，你话如果你话即系啱啱识嘅朋友咧，出嚟食第一餐饭，我反而唔觉得 suppose 一定要系个男人俾。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出嚟，大家出嚟食餐饭，因为其实真系朋友嚟嘅啫嘛，即系你学你话斋，即系出嚟了解一下。我觉得唔必然一定系个男人俾嘅咯，即系个女人其实可以 A A 嘅，其实有乜问题啫？你又有食， 系可以 A A， 不过有阵时我觉得男人嘅表现都系公道出嚟， 我觉得 系公道咯。 系啦，如果你连第一次你竟然系约我饮食糖水，即系想平啲，因为个感觉真系。一个系咁，两个系咁，结论就系平啲咯。 不过你个 friend 都几唔好彩，遇着都系食糖水。 就咁，而结论就系个风气啊，已经变咗咁啦。 但系我想问佢，其实佢识个年龄层系大概系几多岁到咧？ 我谂廿零至三廿零度都有，而且咧好恐怖，我好多都系独男嚟嘅添啊，超奇怪噶。有一个人咧，最近佢话出去食即系放题啦，咁跟住咧咁入到去啦，跟住咧咁， 佢帶埋 你 家嘛，三位 正常，你梗系样样都点晒，然后一次个怼单咁样啦。跟住嗰个男仔话：吓、你食唔食得晒噶？你做咩一次个怼咁多单？跟住我 friend 话：吓、乜食放题唔系咁嘅咩？咩都嗌晒咩刺身啊、寿司啊、咩手卷啊、咩炸物啊乜咁样噶嘛？跟住佢话：吓、你食得晒先好咁、样、啊。跟住咧 keep 住啲单唔肯俾我 friend 出去，跟住仲要喺度猛话：诶、啲人啊都唔明啊，点解可以食两个钟食咁多嘢噶？咁样讲、啊。跟住之后咧，话喂跟住我 friend 话：吓、你几耐冇食个放题啊？跟住佢话：三四年咯、啊，咁样、啊。咁跟住之后咧，佢哋最终系食咗一个钟咯、啊，黐线噶！喂，食放题你梗系。即系起势咁食，而且我 friend 就话：，咁人哋食得耐，即系边食边倾咁样噶嘛，咁梗系食两个钟噶啦。咁但系佢唔系咯，佢系即系仲要我 friend 不断咁。 佢系咪真系好食不言沉不语唔出声嗰啲啊？即系食饱就走嗰啲啊？ 仲要咧问佢，即系佢有时有少眉头一皱咁样，即系已经唔多出声噶啦佢。咁跟住已经系佢有少反应就问下佢：，喂，做咩啊？跟住佢话冇嘢咁样噶。咁你叫人哋点同佢沟通啫？即系嘢又唔讲，撩你讲嘢你又唔讲，跟 但系啱啱即系又系 WeChat 又系 WeChat 朋友嚟噶， 系啊，但系好似第二次出嚟，即系佢系好似话系唔知咩即师嗰啲嘢嚟嘅，咁即系都赚到钱嘅，但系咁怪都有咁食放题食一个钟，咁你不如、 如果唔系佢都结咗婚啦，如果佢唔系咁怪嘅真系， 所以好奇怪即系。即系佢近排 WeChat 识人，我真系觉得吓啲人咁恐怖嘅咁样。 所以我都真系好少喺 WeChat 识人嘅，我都觉得通常都系即系奇奇怪怪，我都识嗰啲奇奇怪怪。 系啊，即系有阵时佢哋问埋嗰啲问题咧，好似弱智咁噶喎，完全唔用个脑谂下噶咯。 例如咧， 即系例如你话咗你做边行啦，哇咁你咪好多钱，你咪搵好多钱。喂大佬啊，做亲嗰行都发达嘅咩？弱智嘅真系，咁个个都入嗰行啦，入到嗰行就发达，啱唔啱啊？傻嘅而家啲人都。 嗯，其实我啱啱听阿子乔讲话佢即系食个朋友食放题嗰单嘢咧，我反而有少少嘢想即系讲，我又唔觉得即系点讲咧？我唔系话觉得个男人完全冇问题嘅，即系佢个男人你话佢即系食嘢嘅时候话唔好嗌咁多啦，食唔晒。我反而觉得我几欣赏呢样嘢，佢食唔晒唔好嗌咁多。但系你话如果个女仔点晒， 佢又食嘅，佢搞笑嘅，即系佢自己咧又狂食嘅，但系佢又话你唔好点啦嗰啲咧。 唔系，但我想讲就系佢可能，譬如佢觉得啊，不如即系逐啲逐啲嗌啦，即系食到饱咪停咯。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冇问题。咁但系只不过话，如果你话个女仔，即系我觉得问题喺边咧？个问题就话，如果个女仔嗌完都话点，佢收埋啲嘢唔俾个女仔嗌嘅话，嗱，我觉得呢样嘢系有问题嘅，系咯，即系你自己唔食啫，唔代表人哋唔食得噶嘛，系咪先？我觉得系咁样 咯。你点知人哋食唔食得晒啫？你收埋你张纸， 同埋佢系。各样嘢嗌一啲嘛，即系你通常你系即系刺身嗌一啲，寿司嗌一啲咁样，即系炸物嗌一啲咁样噶嘛，但系佢系唔俾你一次过每样嗌一啲咯，即系你食完啲刺身睇下你够唔够食先嗌炸物啦咁样。 佢惨个间餐厅系佢自己开噶嘛？ 系咯，可能佢有份啊？如果 系咪真系佢老豆开噶间餐厅？ 系可能系，因为点解佢咁？哇！嗱，食一个钟够啦，好啦，饱啦，走啦咁样，搞即系佢冇咁讲啦。 我想问嗱嗱声俾翻张飞人做下住。 我想问嗰张单系边个卖嘅咧？ 嗰个男仔卖嘅，咁就。但系有啲佢即系食饭嘅经验，佢就系、是、嗰、那个有啲人系借啲鱼又即系好似等你俾翻啲钱嘅，即系好怪咁噶。 通常都会第一次即系如果啱啱见冇几耐，通常扮即系就算咁讲啦吓，就算你系 expect 系去请，但系你自己都会扮嘢俾翻钱。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 系 噶，系 啊，系啊，系啊，其实都系啊，其实所以 个女仔需要做呢样嘢，我觉得礼貌嚟嘅。 系啊，但系我谂可能咧，而家就系好多人就系见嗰啲咁嘅所谓港女，就系咧，可能有啲比较年轻啲嘅九十后嗰啲咧，即系食饭就系唔俾钱嘅，咁佢就系啦系啦，咁跟住食到咩咁，所以变咗点解即系其实我话呢班咩糖水男咁样啦，其实佢哋可能系佢哋咧系即系撞得太多呢啲又食又叻嘅女仔，即系可能佢第一次出街嘅时候咧食饭又食七咁食啦，跟住去街嘅时候又睇到啲嘢又哎呀好靓啊好靓好靓啊，唔愿走嗰啲咧掹佢只手拖佢只脚都唔肯走。 系啊，我见我之前我识得有个人咧 咁样咯， 佢喺 WeChat 度识咗个女仔啦，咁嗰个男仔系我朋友嚟，跟住喺 WeChat 识咗个女仔啦，跟住咁就话约见面啦，跟住约见面第一次咧，跟住就喺 Chanel 嗰度买化妆品、护肤品嗰啲，买4000几蚊，叫条仔埋单咯。咁我觉得呢啲 真 系超过 分 啦，又 俾 你， 所以港女咪就系咁样令到人哋咁样觉得衰咯。 但其实咧，我自己都身边好多男性嘅朋友，因为可能即系我都比较男仔头啲，我身边好多男性朋友，咁其实我都有同佢哋 share 过呢个话题，咁佢哋反而即系佢哋同我。讲嘅咧就系乜嘢咧？佢话其实有好多时咧，其实同啲女仔出街咧，其实佢哋真系唔介意，even第一次都好，佢唔系谂住追佢都好，佢真系唔介意请嘅，即系就算你话张单几多钱都好， 你唔好露逢咯。 系啦，冇错，即系你唔好觉得老捧系我请你咯，即系佢话有时其实系见到啲女仔啊，如果系即系扮下嘢，即系喺个银包度攞钱，俾咗钱啊，俾翻你，其实佢哋请得好甘心情愿嘅，但系佢话佢有时真系见过咧啲女仔好过分嘅，即系你同佢出去食饭啦，咁佢唔贵嗰啲又唔嗌，咁样每样嗌又食少少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咧好啦，到埋单嘅时候，系啊，就老捻风咁样咧就坐喺度啦，跟住就翘埋对手啊，或者系去厕所啊又。系啊，去厕所啊，又去补下妆啊，剩啊嗰啲，即系佢系老款要个男人埋单。佢话其实我唔系，即系其实即系我个朋友同我讲话，其实我唔系冇钱买呢张单，你就算张单去到即系两三千，我都有钱买。咁但系问题系佢埋得好唔锯咯，即系佢觉得哇呢、這个女仔咁老款嘅，即系我第一日识你，我亦都唔系话摆明居买，我系即系追你咁样样。我纯粹即系想出嚟食餐饭，大家了解一下啫。你好似食咗我只居咁样样，即 系 其实 当人水鱼咁唔系几 系啊？即系佢咪就觉得咯，我请你冇所谓，但你当我系水鱼就好有问题咯。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算你话 even 我自己真系真心咁觉得，你就算出嚟话食第一餐饭又好，第二餐饭好，即系其实嗰个男仔佢一日咪话摆明居马系你男朋友或者佢追你。 你，即系嘅时候，即系你都唔系觉得老凤一定要系个男仔俾咯。就算你呢份拍紧拖都好啦，你拍拖出街你都唔一定系十餐十餐都系个男人请噶。 系啊系啊系啊， 你十餐你可以你俾翻一两餐咁样样，即系你俾人哋觉得件事系 fair 啲，大家舒服啲咁咪好咯。即系人哋出街你都出豉油啊！我觉得即系呢样嘢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其实某程度上就系有呢啲经历嘅男士，佢就会点解会觉得啊而家啲港女系咁样样，其实反而系佢哋呢一班人系做坏咗我哋香港女仔嘅嗰个名声咯。 系啊， 系啊。 不过你而家基本上好多，不过唔系，我系识得有个男仔嗰阵时，佢系佢我生日嗰排系，跟住后屘佢就话啊你生日出嚟食餐饭啦，咁通常生日饭都系人哋请噶啦，系嘛？ 系啊， 咁食完，咁食完嗰餐饭啦，跟住咁我都要俾翻钱佢，即系 A A 咁，我都俾翻钱佢，系咪？跟住佢又收，跟住我又呆咗，即系呆一呆啦，跟住个心话搞乜错啊？点？跟住后屘，跟住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平时大家朋友嘅话，我就觉得我就觉得你话大家 A A 就系冇所谓，但系大佬我生日你叫我出嚟食饭，咁其实我真系 expect 你请噶咯嗰餐。跟住后屘咁后屘佢就去后屘佢就话食糖水，我已经唔马上去食噶啦，屌你咁 Q 度到咁去呢个地步，真系灰咗一件事。跟住后屘同埋佢系有钱噶，嗰条仔佢唔系话穷到窿嗰扎嚟噶。跟住后屘佢就话跟住后屘佢话食糖水，我已经唔想食噶啦。跟住后屘咧咁去到食糖水，咁食糖水都系几廿蚊嘅啫，系咪？你头先嗰班糖水男，佢都系一包几廿蚊去。跟住后屘咁佢就咁食完糖水啦，跟住后屘咁埋单，咁我 expect 咁你唔请我食饭都请我食碗糖水啩嘛？跟住后屘咁唔知好似我记得系五十几蚊嘅嗰张单，跟住后屘我数翻27蚊俾佢咁样啦，类似。跟住后屘佢照单全收咯，我真系呆到爆咯。跟住后屘我就 反而想知，如果你唔俾佢，佢会唔会问你说喂头先食饭？300 唔會唔會，因為佢同我講，佢之後同我講，佢話：哇，我真係覺得你好好啊！我之前同其他女仔出嚟食飯咧，佢哋全部都係翹埋對手唔埋單嘅。跟住後屘我心諗你都令我愕然啦，大佬。 係咯，數銀仔俾你咁滯喎，要真係啊！即係通常咧，有時係或者俾齊頭咁樣噶嘛。 唔係啊，同埋我覺得一人請一餐係冇問題嘅喎。 係啊，通常係咯，有時食飯就係男仔請咗食飯，女仔請翻食糖水咁樣噶嘛。 系啦，大佬啊，但系嗰日我生日啊，唔系即系系我生日，你要屌你约我出嚟食饭，我真系冇谂过系咁咯件事。 哇，系咧，真系系。 唔系，不过我觉得都系嘅，即系我有时可能见嗰啲即系男性朋友系即系我又唔系话好 expect 佢一定要请，即系啱啱都讲过，我唔 expect 我啲男性朋友出嚟请我食饭，但系佢系嗰啲成班人咧，即系食饭嘅时候咧，咁佢就即系我要碌卡，我要储积分咁样样啦，即系譬如张单系啊888蚊咁啊，佢就储积分咁样，跟住就第二张卡出嚟卖，但系佢哋收咧，咁佢哋就计翻除翻人头咧，咁佢哋除咧，佢一定系除多嘅，即系齐头啦，譬如可能到最后系一人180， 180佢就话收200啦，咁系嘛？ 又唔至於嘅，可能佢話185咁樣咯，190咁樣樣咯，即係到最後佢咁，你知如果你話人一多起上嚟嘅話，佢哋就即係佢 執翻幾草嘢啊！ 系啦， 咦 ，OK 喎，次次都揸埋單咁樣。 係啊，跟住然之後佢又即係我又覺得。但有時咧，佢如果係，但係調翻轉咧，佢嗰個 friend 係好得意。即係如果調翻轉咧，有次係譬如可能有另一個女仔，我要儲積分，我要換嘢嘅時候，我有張新 credit card， 我要換迎新禮品，咁佢碌咗咧，咁佢除翻咧找俾佢咯。譬如可能一人191咁樣啦，收係啦，咁然之後咧，佢話 190 就得啦。系啊，咁跟住或者可能系有时除多咗188，咁佢人哋收佢190嘅时候，找翻2蚊俾我咁样，即系佢系会系呢啲嚟嘅，所以就都觉得 哇，咁就真系抵佢一世都沟唔到女啦，即系嗰 个生意嘅。 我唔即系我又唔知啊，可能佢系悭家或者系咩咯，但我自己觉得啊，男人如果你话 搵人着数啊，我觉得 佢呢啲系缩骨咯，我觉得系已经系有冇风度嘅问题，佢缩骨 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唔介意同你出嚟食饭 A A 制，即系我当你系朋友，大家系朋友，我唔介意出嚟食饭 A A 制咁样。但系如果你话你要系一班朋友食饭，你都要系咁嘅话，即系我觉得就好肉酸咯件事。基本上围内朋友都知，即系呢个人系咁样样噶啦。 不过又好难怪嘅，而家咧，我即系我而家翻工嗰时候，我啲同事通常都系大我好多，即系去到系阿妈级嗰啲，咁个仔都可能都十几廿岁嗰啲嚟噶啦。跟住后屘咧，咁我有阵时同佢哋倾偈啦，妈咧就觉得自己个仔系话吴彦祖咁嘅，佢话哇，我个仔好靓仔啊，眼一摸又长啦，又靓仔啦，又高大啦，又呢样又嗰样啦，又叻啦，点点点啊 ，X 靠抽 Y 啦。跟住后屘咧，咁我话哦，咁咪好咯，但系你搵到个好老婆啦。跟住后屘咧，但系佢哋嗰个即系佢哋嗰个意思咧，佢唔系想个仔搵个好老婆噶，佢系同我讲，佢话搵唔搵到好老婆都唔紧要啦，最紧要搵到个叻嘅女人照顾到佢嘅啫，咁样样同我讲个咯，即系同 即系由细到大就教佢， 搵个有钱系搵到有钱噶咯，其实都系。即系觉得哇，点解层楼要我仔孭晒啊？咁嗰啲咯，因为本事有本事就赚到钱啊嘛。但系佢都要佢即系要做家务噶， 个老婆贤良淑德 系啊，你要做家务噶、哦，翻到嚟我喂都系你要对我，我系奶奶，你要侍奉我噶、哦，洗碗啊、拖地、扫地啊，去到即系我屋企，即系可能佢哋即系分开住都好啦，但系翻到阿奶奶屋企要侍奉佢嗰只咁样咯。 系 啊，呢个系其实系 人手。 呢个其实第二个话题，因为讲紧啊，你识诶新抱同埋奶奶永远都系天敌嚟嘅，即系好难话真 系 啦，好难话有啲人真系相亲相爱 咁样咧，又但系即系总之佢哋始终个心态都系。好 麻烦，都系嘅。喂，咁讲真嗰句，我觉得嚟紧啲妈咪话觉得，我自己个仔宝贝仔啊，又我由细锡到佢大啊， 养 到 佢咁大， 系啊。 喂， 但系你有冇谂过？你有冇谂过？ 人哋个女个宝贝女啦。 系啦，人哋个女都系我手心呵大嘅啫，佢喺我屋企都系乜都唔使做，都系小公主咁样样嘅。咁点解我个女，即系你个仔大咗娶个老婆翻嚟，你个我个女就要照顾你？咁点解你唔可以你照顾我个女咧？点解我个女唔可以继续做公主，你个仔可以继续做王子咧？系咪先？系啊，咁我觉得其实呢个都系几 唔系。如果佢个仔有本事嘅话，佢咪可以一个公主一个王子咯。咁但系问题系佢又唔谂下自己个仔冇本事嘛，但佢又要人哋嗰个系公主嘛，又要有女奴喺屋企嘛。 系啊，佢娶个公主翻嚟，但系又要人哋做工人咁样咯。 系啊。 Okay.其实都 即系佢又要女奴，又要公主，即系佢要公主嘅体面，女奴嘅服侍。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矛盾咯、啊！呢个心态。 边有咁完美嘅人啦、啊？大佬又要老婆靓，又要礼金平，又要娶个李嘉欣，又想俾200蚊礼金。 好，我哋翻翻先，睇下先啊。你话港女嘅部分罪名啦，请人食饭，啱啱都讲咗啦，人请食饭找数嘅时候扮冇带银包，系咪真系有呢啲人嘅咧？系啦，不过啱啱都讲咗啦，睇先啦。娱乐新闻滔滔不绝，时事经济冇样式。其实我觉得呢啲系唔系净系女仔，我觉得好多香港男仔都系咁样样嘅，我都几唔公平。你即系如果咁样样讲嘅话，系嘛？ 所以我咪话，其实好多缺点都系夹硬安落去落去咯，都系所有人应该有嘅缺点去。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时事经济冇样式，我觉得睇人嘅啫，睇你做边行嘅啫。咁我觉得唔使即系拍拖啫，系嘛？我唔使同你城市论坛系嘛？系咪先？我唔想同你讲下呢、這个， 要识埋个飞机点样做嘅咯。 系啊，或者同你讨论下呢个政改嚟紧应该点样行啊？普选系咪要行呢、這个公民提名啊？或者点点点啊？嗰啲，即系我觉得即系拍拖结婚即系我觉得呢样嘢要识嘅，但系 即系我觉得唔好太无知咯，唔好低一轮咁，系咩系咩系咩咁咪算数咯？即系喂你唔好你都唔好要求咁高啊，大佬。 系咯，即系我觉得 系咯，喂你讲国家大事咩？咁即系讲点选特首啊嗰啲咩？ 咁其实系咯，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你话我因为我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咧，你话出去饮嘢嘅时候咧，有啲男仔咧，即系我明明其实同个朋友倾紧偈嘅时候，有啲男仔过嚟撩我咧，咁摆啲杯酒又话即系喺度拗嘢讲啊咁样样，跟住佢哋就话啊，其实你喺度讲紧乜嘢啊？我话我哋讲紧国家大事、啊，咁佢话啊，我咩都讲得到噶，你想讲乜嘢啊？咁样咯，跟住我话冇啊，我哋最近喺度讲紧乌克兰内战，同埋嚟紧会搞嚟紧乌克兰嘅分裂啊！你对呢件事有咩睇法咧？哈哈哈哈哈！咁然之后拎住杯嘢就走咗噶啦，即系其实我 其实我觉得系人嘅关系，唔关男同女事啦。呢啲 系啦，冇错 嘅嘢。 唔系当然啦，你好老实嗰句，你问我乌克兰分裂同内战，我真系好皮毛，睇新闻学翻嚟嘅啫。你叫我同你即系同你时事 深入研究，自己都唔识讲真咁样。 系啊，我其实我都好惊佢真系坐低同我深入研究噶。咁但系问题系我一抛咪抛就死咯。其实我觉得呢个关男，我唔系话自己好叻，咁但系我想讲你要求个女仔乜都识嘅时候，你要佢系一个你喂你沟个女你追个女朋友，你需唔需要佢系有经济学？硕士先系咪先，或者政治学博士先唔需要噶嘛？ 我覺得最緊要你講嘢有文有路，唔係傻下傻下，我覺得 OK 嘅啦。係啊，好咁，其實咧今集都時間差唔多啦，講講下，因為其實我哋都好激動，講到停唔到就咁，所以咧或者我哋之後再下一集咧，我哋再講下其他嘅關於港女嘅八一宗罪嘅其中一啲咁嘅部分啦。